是信心往下沉，是那一年自我沉溺放纵，为你摧毁肉身，为你糟蹋灵魂，跌到了最暗处，人忽已明了，陪掉我一生，未见得使你关心。明日我必须振作，这段情当中从未发生。后来一点，活得好地一点，来让你今天碰见那日离弃。 李慧敏，活得比你好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4，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嘅。当然啦，你一定系听紧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啦。咁啊，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嚟到5月26日噶啦，室外温28度啊，相对湿度86%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来到我枕边，梦与真之间就只差一寸，要是留着你真实地纠缠，怕没权利以后留恋，情愫与相思如最爱的书，没了那一张没翻开的勇气，故事何样美，终极是分离，不敢好 揭晓，明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忆未有至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再被揭晓，明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味又似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古巨基，欢乐今宵。嗱，寻日咧我就带嚟咗一位鬼才嘅填词人黄沾嘅好多嘅作品咧，今日咧都系会带嚟一位姓黄，我自己都觉得佢写嘅词系非常非常之倒玉嘅。佢个名字叫做黄伟文啊。咁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嗰首嘅《活得比你》可以讲得上系阿歪文嘅成名作啦。唔单止系佢嘅成名作，亦都同时间咧就令到李慧敏系一炮而红嘅一首歌。咁而刚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古巨基嘅《欢乐今宵》，亦都系古巨基嘅其中一首嘅代表作。我确实咧，歪文嘅手笔里边咧，好多诶写尽咧人嘅悲欢离合嘅，唔知道当中有冇揾到你嘅一啲嘅共鸣咧？好啦，咁有啲嘢咧就一定有共鸣嘅，就系、是、天气好热啦。咁啊，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下周初至到中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咁我哋又系时候听歌嘅时候咯。咁啊，头先又讲啦，今日主要咧都会系歪文嘅歌曲。 我也不是大无畏，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险要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为你那么勇，沿途

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 陈奕迅咧有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咁但系咧我又觉得佢多到咧系有时，其实呢首歌叫咩名咧，有时都有啲混乱嘅。不过呢一首歌咧好特别嘅歌词，我好喜欢，有 Y 文嘅手笔，最佳损友。有啲歌咧真系好腰心腰肺嘅，就好似呢一首其中一首好腰心腰肺嘅歌曲。一路听会不会一路都觉得自己好似歌词中的你呢？ 如果我是半张废纸，让我花掉；如果我是个空罐子，为你贴了心，被你浪费，被你活埋，让你愉快，让我那解，为你盛放颓废中那美态，留我做个垃圾，长留恋于你家，从沉溺中结疤再发芽，情爱就似垃圾，残骸虽会腐化，田园中最后也开满花。 觉得自己是一嚿垃圾没问题，千祈不要被自己觉得自己是一嚿垃圾，那就行了。卢巧音垃圾亦都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29，转头回来继续还有一个小时的清晨爽利，今天继续会有黄伟文的歌曲精选。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特首办主任后任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将会续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曾国卫，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两个人正在隔离。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最后在今个星期一和陈国基简短面谈，期间一直有戴口罩和保持一定距离，因此不属于密切接触者。另外，林郑月娥过去个几星期没有和曾国卫接触。发言人表示，林郑月娥每日进行检测，结果为阴性。由于林郑月娥自今个礼拜一开始，一连四日朝早都有活动，例行的司局长早讨会今个星期并没有召开。另外，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最近一次在几日前和曾国卫和陈国基会面。李家超在星期三曾经接受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本台向当局查询政府换届交接和宣誓事宜，政府发言人说，就出席仪式事宜，政府会密切留意情况，以作适当安排。海事处表示，收到珍宝海鲜舫船东京代理人提交的书面报告。根据船东提供的资料，珍宝在上星期六夜晚被远洋拖船拖航至南中国海西沙群岛水域时，因为遇上恶劣天气而倾覆。珍宝和拖船目前仍然在西沙群岛一带水域的海面，船东会继续跟进处理。海事处早前表示，在传媒报道珍宝海鲜舫沉没消息之前，处方并未接获船东通知。在得悉有关报道之后，已经立即要求船东提交书面报告，至今收到书面报告。欧盟领袖举行峰会，同意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为候选国资格。至于格鲁吉亚，在满足特定条件之后，亦都可以取得候选国资格。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形容是历史时刻，标志着通往欧盟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大家将会共享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在这个艰难时刻，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人民来说是最好的希望，相信两国会尽可能努力作出必要的改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欧盟决定，形容是一场胜利。乌克兰的未来在欧盟，他表示未来要打败敌人，重建乌克兰，加入欧盟，然后就可以休养生息。乌克兰驻欧盟大使表示，欧盟向乌克兰开绿灯，是向莫斯科发出一个信号，显示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不再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财经消息，道指升194点报30677点，标普500指数升35点报37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94，瑞士法郎0.961，加元1.3，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兑美元1.053，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2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22.37美元，卖出1823.52美元。天气方面，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

随便收看，灵魂被抽干，残留着躯干，从此与未了愿同存亡，地老天荒，行不够绝望，尚可更绝望，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境况，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将仅有愿望都风光殓葬。走不应该对抗，能够这样全靠你帮忙，将恋爱绝后的标准答案。 黄伟文的手笔呢，写了很多人间的悲欢离合，还有写了很多大家的关系。佩佩好喜欢的一首歌，单指一个绝，我们有高雪蓝的歌声。这种关系是不是你正处于的呢？ 一天一天一日夜夜面对面，既相处也同眠，一天逐渐逐渐便发现，纵相对却无言，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天没法行，前一天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也许终于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点，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但这一点点都很远。触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那么远，却遥远。相宿相栖，不声不响，我跟改变已无言，静静默默望着陌生的背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天前一天，我留着你 仍然很远，也许终于到有天，当你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伸手拉近点，竟触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却很 有这么近，那么远。好，咁啊，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天晴，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三十四度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下周初至中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歪文嘅歌词咧，好多时候咧都写尽好多人嘅心声。你会唔会系处于进退两难嘅阶段，处理紧拖拖拉拉嘅关系咧？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苦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首先给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 继续拖拖拉拉的关系是因为责任定是因为什么呢？没勇气讲出口定是仍然想继续？我们有卢巧音的这一首《好心分手》。 如吃掉芥辣都不刺鼻，洋葱不再释放伤感气味，也许我今晚应该约你看一场悲惨戏。明明暗地里是爱到要死，偏要扮成异样是知己，流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你。如何掉眼泪，要哭找不到根据，这爱情没你准许，笑我没有这资格，别为你心碎。如何掉眼泪，自知身份都不对，要决堤没缺口，让苦恋啃于心里，充积结存，完场时仍然让这秘密埋藏在眼睛里。阳光多猛，双眼都不要避，最好有风叫沙的四散，刺激多些粉鼻，仍然继续暗地爱到要死，一再扮成二人笑知己，恶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 有些关系呢，甚至乎连流眼泪的资格都没有。郑秀文，如何掉眼泪？有时候有些关系呢，是大家都会觉得你拿来的，但是当局者迷，当如果身处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不会同样地都是这么犯贱的呢？ 我这样强悍，我这样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我这样强壮，佢这样陪葬，爱你就似个信任，再动也会向往。我将毕生为梦放低，做块阶砖给你垫底，未算低，未算低，若你想我废，我将毕生机智放低，做个阶梯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 我相信你至爱你都只得到近微，你接近完美，我接近麻痹，我要用最痛那里领教你那真理，我将不胜为无放低做快阶段，你见底未算低未算低，若你想我废，我将不胜记字放低做过阶梯，及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侧船，别理我我犯贱被磨折也是自然，别救我我自愿未曾惹人爱怜，对我犯贱被流放也像乐园，别劝我我自愿未能半场弃权，别理我我犯贱若离去戏就做完，别救我我自愿并无怨意， 最劲的地方咧就系呢啲腰心腰肺嘅歌啊，真系好腰中你嘅要害嘅。有边首腰中咗你咧？带嚟咧有陈小春嘅呢一首《犯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转头翻嚟咧仲有半个小时清晨上嚟。因除有我之外咧，今日星期五啦，所以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更年期嘅噃，咁啊留意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有6:00新闻简报，转头我哋再见。 反对单边制裁和滥用制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超越霸权主义的小圈子。习近平又说要加强国际抗疫合作，汇聚经济复苏的合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通畅，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防范化解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加大对减贫、粮食、教育、卫生等领域投入，实现更强劲、绿色和健康的全球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个礼拜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 8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你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嘅。剩翻唔够大约30分钟嘅时间，星期五嚟到呢个时分咧，就会有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精神科医生阿沈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更年期嘅噃。确实咧，更年期系好多女人咧都要经历嘅一个嘅阶段，而且呢个阶段咧唔系一个两三日嘅时间，系可能经历好长嘅时间。同埋咧，好多朋友都话，女人咧通常情绪有问题嘅时候咧，一定系更年期噶啦。咁系唔系真系所有更年期嘅女人情绪都会受到波动嘅咧？嗱，上个星期咧就讲过呢一个经前不悦症啦，就话咧女孩子喺经期嘅时候咧，经期前唔系经期啊，经期前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情绪有啲波动，会发脾气啦。咁但系咧，有更加多人讲，如果女人嘅情绪系不可理喻或者系完全系失控，一定系更年期噶啦。咁究竟更年期系咪真系咁嘅咧？咁一阵间我哋听下沈医生嘅讲解啦。嗱，今日咧就系呢个 Wyman 嘅歌曲啦。咁啊 ，Wyman 嘅歌曲真系好劲啊！呢一首歌咧，我反而系好中意佢哋两位喺舞台上面嘅表演，啊，令到呢首歌更加正啊！当然系讲紧张国荣、梅艳芳。华绝代， 蒙罗丽莎只是一幅画，如何艳压天下？王朝爱的伊丽莎。谁来跪拜他？梦露若画妆重高雅，何来绝世佳话？红颜祸水锦上添花，教你当真倾话。为了是天之国色，不可一世。生我高贵艳丽到底，颠倒众兽摧毁不费周，你做我的女。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咗星期五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咧，梗系有钱佩佩啦，仲有梗系有呢个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啦。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嗱，沈医生啊，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一个嘅经前不悦症啦，就讲紧咧好多女孩子咧，可能喺呢个经期前嘅一个星期咧，如果有啲情绪上边嘅问题咧，就要留意一下系唔系即系有呢个经前不悦症啦。嗱，讲紧女士发脾气咧，好多时候男士第一句就话啦，你系咪更年期啊？仿佛咧女士发脾气咧就同呢、這个。更年期咧就系扯上关系嘅，咁其实呢个荷尔蒙变化系咪真系会令到好多女士喺呢个更年期里边咧，容易情绪系会受到波动嘅咧？ 其实呢一个情况咧都唔少见嘅，不过咧如果呢个情况就同我哋上个星期讲嗰样经前不悦症嗰个情况咧就有啲唔同嘅，因为咧上一次讲过经前不悦症嗰个问题咧就主要系因为系一个荷尔蒙嗰个变化，即系咧佢有时即系喺经前经后啊嗰、那个变化咧而产生一啲可能情绪上边嗰个波动啊，那个波动，但系而家讲紧系收经嗰一个嘅情绪变化咧就另一回事啦，系因为咧就系佢唔系嗰个波动啦，而系嗰个荷尔蒙嘅转变咧系令到佢嗰个情绪啊身体啊出现一啲变化，出现一啲问题啊，咁令到佢引发咗可能有一啲嘅情绪病啊或者情绪上边嘅困扰啊出咗嚟啊咁样，咁所以两者好似有啲即系相似，但系其实咧嗰、那个背后嗰样嘢咧，亦都几唔同嘅。 但讲紧可能更年期嘅女人咧，就系、是、因为佢可能面部嘅皱纹多咗两条啦，又或者咧佢觉得白头发多咗啲啦，又或者觉得自己已经系开始老啦，已经冇以前咁漂亮啦，呢啲心理嘅因素系咪大于一切嘅咧？ 其实即系当然一个人个情绪系取决于好多唔同嘅因素咯，咁好难就讲话一定系边个因素会多啲，亦都系因人而异啦，同埋咧其实系多样化嘅，咁当然佢嘅生理上面佢嗰啲荷尔蒙转变啊，佢可能去到真系收经嘅时候，可能佢个体力啊，又或者好似头先佩佩咁讲啦，可能佢身体上面自己嘅面部上面已察觉到有啲嘅变化咯，咁佢又会因为呢啲变化咧。唔开心又好啦，又或者佢真系生理上面嗰个促使又好啦，咁都会影响佢嘅情绪咯。另外就系心态上面啊，其实咧讲紧一个女士咧，系佢有经期啊，即系代表紧佢有呢个生育嘅能力啊。其实咧系一个可以话一个 symbolic， 即系一个好似有象征性嘅一个事件嚟嘅。你谂下佢当佢真系收经嘅时候，其实就代表住佢再冇咗呢个即系生育嘅能力啦。咁又或者佢个角色上面都已经开始唔同啦，咁讲緊佢以前就係有经期，就係代表有生育能力，咁亦都係一个年轻一个壮年嘅女士呀咁样，咁但係当佢去到收经啦，即係其实就係代表住佢剛才講了除了沒有生育能力之外，其實他的年紀都開始慢慢長大了，樣這個時候對於女士來說確實心理上面也都是需要很多的適應的，還有呢、接受一些真的年紀上面的變化，或者甚至是角色上面的一些變化，咁樣咁呢、那個衝擊呢確實都係有一定喺度嘅，所以呢我哋都見到唔少係收經之後呢都會有一啲嘅情緒變化啦，情緒甚至情緒問題啦，甚至呢即係引發咗一啲嘅情緒病啊，咁樣都唔少見囉。 即係會因為收經而引致到有呢一個嘅情緒病出現啊，咁最多係會有啲咩問題呢？ 其實比較普遍咧，就係講緊見到係一啲抑鬱症啊、焦慮症啊嗰啲就比較多。咁但係當然咧，就唔係話收經咧就係一定就會有呢啲即係引發呢啲情緒病咧，而係講緊咧好似頭先我講嗰個因素啦，即係可能咧某啲嘅家庭、某啲嘅女士咧，可能係佢啱啱收經嘅時候咧，係可能咁啱亦都遇到好多呢一方面嗰個適應上面嘅問題啊，咁可能舉個例咧，就可能佢收經嘅時候咧，可能佢同丈夫嗰、那個即係關係，又或者佢嗰、那個性生活上面咧，都係有一啲嘅唔協調，因為可能佢身體上面嘅變化咧，令到佢即係冇咗個興趣啊，又或者咧佢可能覺得即係做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唔享受啦，亦都抗拒啦咁樣。咁嘅時候，可能佢個婚姻咧可能會出現咗一啲嘅即係摩擦啦，甚至係可能一啲嘅障礙啦。咁可能呢一啲亦都衍生出嚟嘅問題咧，係會令到佢個情緒上面咧係好多嘅變化啦，又或者係可能佢生活上，可能個婚姻上好多一啲延續性牽即係引申出嚟嘅問題咧，係影響緊佢情緒。其實可能呢一啲咁樣嘅影響咧，重大於佢本身可能嗰個荷爾蒙轉變咧，引發出嚟嗰個嘅問題咯。咁所以我哋有時就唔係直接覺得呢一個收經咧就係一個會哇令到佢抑鬱症高咗好多嗰一個嘅因素，反而係咧收經喺某啲嘅家庭、某啲嘅女士身上咧，佢顯身出嚟有其他嘅問題咧，可能呢啲問題咧係本身已經潛藏咗喺嗰個家庭或者個女士嗰度噶啦，只不過係收經呢一樣嘢咧，係將嗰個問題咧顯露咗出嚟啦，或者係比较严重化咗啦，咁样，而咧更加影响佢情绪咯，反而系呢一样嘢比较多啲嘅。 咁如果发现即系自己喺呢一个嘅更年期期间咧，系个情绪好大波动啦，咁会唔会我去到咩程度，我需要系去寻求专业嘅协助咧？ 系啊，即系如果嗰个情况咧，系觉得自己几样嘢啦，即系如果嗰、那个症状嘅严重性咧，系觉得啊，受住啲好辛苦嗰啲症状，令到你成日都觉得好辛苦咁样咧。例如咧，即系如果佢系瞓唔到啦，好多时候啲女士嗰个嘅反应咧，包括即系可能系瞓觉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成日都瞓唔到啊，好冇精神啊，觉得个人咧系好好紧张啊。又或者咧，就好难集中精神啊，情绪好低落啊。如果嗰个情况比较严重啊，即系去到一个地步，佢对好多嘢都冇咗兴趣啦。又或者咧，日日都系好担心啊，好焦虑喺个惶恐当中啊。呢啲就比较即系要去注意嘅症状嘅严重性啦。另外就系个持续性啦。如果佢一段时间都系咁啦，讲紧即系譬如两个星期啊、三个星期都系咁嘅时候咧，而冇一个缓和嘅迹象咧，呢个真系要注意。同埋最后就系、是、如果佢呢啲所有嘅症状咧系影响紧佢生活嘅话，可能佢嘅婚姻、佢嘅屋企、佢嘅工作啊、佢自己个人嘅一啲娱乐。或者去空闲嘅时候嗰个状态，或者嗰啲嘅兴趣，咁嘅时候咧就真系要揾专业师咧去到即系睇一睇啊，咁样诊断有冇真系有其他问题啊，定系还是可能即系收经引发出一啲嘅情绪问题啊，咁样啦。 嗱，讲紧更年期唔系净系得女士噶嘛，男士都可能有噶嘛，咁男士有冇呢个问题嘅咧？ 其实咧，即系正确，即系正统，即系医学嚟讲咧，男士就冇呢一个，即系话叫做更年期呢一个问题嘅。虽然喺坊间咧，我哋都听到好多就话，原来男士都有更年期噶喎，咁样。其实咧，就喺个医学上边咧，就冇正式一个咁样嘅即系更年期嘅情况喺男士身上出现。当然啦，男士嚟讲咧，都会有荷尔蒙嘅，都会有男性荷尔蒙，亦都会随住个年纪咧，系会慢慢咧系有变化嘅。啊，讲紧就系一啲男性荷尔蒙可能就会即系冇之前嗰个咁多啊，咁样啊，分泌冇咁多啊，咁样冇咁活跃啊，咁样，咁呢个系可以理解。但系咧，通常嗰个嘅速度咧，同埋嗰个变化咧，同女士嗰个变化咧就系好唔同嘅。讲紧男士个变化咧系几缓慢嘅，可以话系逐步逐步咁。 咁樣去到變化嘅，就同女士嗰好似去到51歲左右， 突然之間急轉直下咁樣啦， 就係好唔同嘅，就好唔同嘅，所以喺個男士嚟講咧，可能譬如話佢十年八年咁，慢慢就有個咁嘅變化咁樣，咁有可能係咁漫長咯，可以去到咁，所以咧喺即係醫學上，你就唔覺得呢一個咁樣嘅係一個好明顯嘅變化，係一個去到一個更年期嗰一個嘅程度咁樣去睇呢件事咯。 嗯，今日早知咧，如果係身邊嘅屋企人咧，察覺到自己身邊嘅女士們係年紀差唔多啦嚇，佢可能就已經進入咗呢一個嘅更年期情況。发现佢情绪有所波动嘅话咧，都要特别留意啦。 嗯，冇错啦。 嗯，咁啊，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咁啊，下星期同一时间咧，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话题继续探讨下咯噃。拜拜。 OK， 拜拜。 系咯，咁即系话咧，更年期嘅女人系有机会会情绪波动嘅。嗯，男士们咧记得尽量迁就下啦。发脾气嘅时候，男士只需要讲一句，多谢你啊，我支持你啊，我永远都喺你身边。呢啲咁嘅说话，其实女人已经深深咁样被打动，咩脾气都会冇晒噶啦。有时咧，一句说话咧就可以将大家嘅关系可以缓和。咁啊，靠你讲唔讲得出口，同埋做唔做得到嘅啫。不过当然啦，你话如果情绪波动到一个原来任何嘢都帮唔到手嘅时候，就要寻求专业嘅协助啦。仲有一样嘢咧，要话俾你听咧，就系、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再次提醒你啦，今日嘅市区气温最高去到34度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所以天文台咧而家已经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希望大家咧今日咧要好好咁样准备，唔好令到你有中暑嘅机会。带到樽水喺身边，喺冇问人嘅时间就拉低个口罩饮两啖。好啦，真系要同你讲声再见。我哋再见嘅时间将会系听朝早，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清晨爽利。我哋再喺空气中相遇啦噃，一定你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特首办主任、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同埋即将续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嘅曾国卫，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两个人正隔离。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最后在今个星期一同陈国基简短面谈，期间一直有戴口罩同保持一定距离，所以不属于密切接触者。另外，林郑月娥过去一个几星期没有同曾国卫接触。发言人说，林郑月娥每日进行检测结果为阴性，由于她自今个礼拜一开始一连四日朝早都有活动，例行的司局长组讨会今个礼拜并没有召开。另外，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最近一次在几日前曾经和曾国卫和陈国基会面。李家超在星期三一度接受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本台向当局查询政府换届交接同宣誓事宜，政府发言人话，就出席仪式的事宜，政府会密切留意情况以作适当安排。海事处表示，收到珍宝海鲜坊船东经理代理人提交的书面报告。根据船东提供的资料，珍宝在上个礼拜六夜晚被远洋拖船拖航至南中国海西沙群岛水域时，因为遇上恶劣天气而倾覆。珍宝和该拖船目前仍然在西沙群岛一带的水域海面，船东会继续跟进处理。 海事处早前表示，在传媒报道珍宝海鲜舫沉没消息之前，处方并未接获船东通知。在得悉有关报道后，已经立即要求船东提交书面报告，至今收到书面报告。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说，计划今年下半年推动大湾区医生交流计划，引入大湾区三甲医院具经验和水准的医生，尤其是曾经参与援港抗疫工作的医生，预计第一批有五至十名内地医生来港。范鸿龄说，医管局聘请的内地资深医生要经本港的有限度注册规定，会将有关申请交给医务委员会审批。他表示，计划的先决条件是不影响医管局优先招聘本地毕业的合资格医护人员，亦都不影响现职人员升迁机会，希望内地方面推荐和批准，尤其是曾经援港的医生来港，因为他们已经熟悉本港运作，双方合作良好，相信未来会有轮替制度，每名内地医生来港不超过一年。欧盟领袖举行峰会，同意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为候选国资格。至于格鲁吉亚在满足特定条件之后，亦都可以取得候选国资格。欧洲理事会主席迈歇尔形容是历史时刻，标志着通往欧盟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大家将会共享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在这个艰难时刻，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人民来说是最好的希望，相信两国会尽可能努力作出必要的改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欧盟决定，形容是一场胜利，乌克兰的未来在欧盟。他表示，未来要打败敌人，重建乌克兰，加入欧盟之后就可以休养生息。乌克兰驻欧盟大使说，欧盟向乌克兰开绿灯是向莫斯科发出一个信号，显示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不再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天气方面，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下个礼拜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